1-0，26轮连胜，叶修的记录始终还是未被阻止，再创新高。潘林和李一博津津有味地就此进行着讨论，阮成在一旁时不时陪笑两声，心情是阴暗的。个人赛第二阵，星星、乔一帆、一寸灰、微草、高英杰、穆恩。当电子大屏幕上打出两队出阵选手的名字时，两队中起身准备上场的选手都是一愣，不由得都转身朝对方的选手席上望去。在微草战队时，他们是最好的伙伴，只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乔一帆一直挺羡慕高英杰，羡慕他的才华，羡慕战队对他的重视和期待。相形之下，自己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选手，乔一帆一直都不怎么清楚。高英杰也一直清楚乔一帆的处境，他挺想帮助他，却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。当战队宣布放弃乔一帆时，高英杰鼓足勇气找过队长王杰西，得到的答复是战队不需要。答案有点冷漠，但很真实。高英杰清楚这不是过家家的游戏，战队不需要，没有什么是比这个理由更充分的了。在微草，一切都是以战队之上，战队不需要，纵然有千般才华万般技巧，一样没有存在下去的意义。强如王杰西都需要改变自己的风格来服务战队，还有什么选手有资格将自己凌驾于战队之上呢？一对好友就这样各奔东西，各自走上了他们自己的荣耀之路。高英杰在接下来的赛季正式成为微草主力，入选全明星选手，星途无量。乔一帆却加入到星星这支网吧战队，从挑战赛中一路闯关。他们都在关注着对方的表现，注视着对方的成长，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。终于，星星挑战赛最终夺冠，冲进了职业联盟。他们再度相遇，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队友，而是对手。第八轮，星星主场对微草，乔一帆就曾在个人赛中出战，对手正是微草队中的鬼剑选手周华柏，他拿下了胜利，证明了自己，并以新创造的打法引发了很多关注。高英杰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为乔一帆如今的实力感到高兴，再一方面乔一帆已是对手，他的胜利可是给微草带来了失败。而这次两人都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要亲自完成一场胜利与失败。在回头互望了一眼后，两人转回身，各自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了比赛台。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此时也正很有兴趣地介绍着这两人。 乔一帆是前微草选手，和高英杰同时入队，听闻那时关系就很不错啊。 潘林说道，相比起高英杰，乔一帆的职业生涯真是有够坎坷，职业生涯才3年，大概就已经尝遍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冷暖，冷板凳，被放弃，无路可走，加入星星这样的网吧队，挑战赛，再到现在重返职业联盟，看起来还要杀进季后赛了，没准打进总决赛也说不定呢。李一博说， 哈，别的我都同意，但无路可走加入星星这个网吧队，这说不定算是他的运气呢。 事先谁会想到一支网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？阮成继续在一旁干声笑着。星星目前还1-0领先呢，让他一时间没有依据来表达他的观点，他就盼着星星赶紧输掉一场，自己就有理由说说星星不行的道理了。乔一帆、高英杰，阮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高英杰早有天才之名，现在可都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了。乔一帆呢，被微草放弃的选手，纵然凭借自己的努力再次找到了位置，但是他和高英杰天赋上的差距恐怕不是努力就能追赶上的，因为被称为天才的高英杰也一直很努力。比赛开始，两人角色分刷地图两角。 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直站在场上了。 消息很快出现在了公共频道，先说话的是高英杰。 是的， 乔一帆回道。上次两队对阵，两人都出战了个人赛，不过最终错开。而在最后的团队赛中，乔一帆并不在出场名单内，这一次确实是两人首次在场上碰面。 不过好遗憾，居然是对手， 高英杰说着。在之前，乔一帆还在微草战队，两位好友经常私下讨论着在场上比赛的话，该如何如何配合，甚至做过不少的练习。但是因为乔一帆一直没有出场比赛的机会，所以两人根本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合作过。直至今天，两人终于一同站上了赛场，可惜物是人非，练习过的配合已无机会使用，两人现在是对手，最后只允许有一个人继续站在这里。 加油，全力以赴， 乔一帆说着。 我会的， 高英杰郑重地表示。他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怯生生的少年，双手毫不犹豫地操作着键盘和鼠标，穆恩冲了出去。乔一帆的一寸灰也已经迎上，这幅选图有点偏向叶修喜好选择的那类，没有太过复杂的地形。很快，双方出现在了对方的视野内。在这种没有掩护、正面相对的局面下，正轨是不能让对方和自己逼得太近的。释放鬼阵需要吟唱，贴身短打的话，吟唱技能基本没有出手机会，正轨的能力至少缩水七成以上。这种属于荣耀常识一样的东西，高英杰又怎会不清楚？视野里看到一寸灰时，他就已经着手准备攻击了。阵鬼限制对手近身，当然就是靠设置鬼阵，但魔道学者也有中距离的攻击手段，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挠一下对方的吟唱。但是 这么早， 解说潘林惊讶地叫道。两人此时互相出现在视野内，但远还未近进攻距离，可乔一帆的一寸灰已经停步并开始了鬼阵的吟唱。 这谨慎的有点过头了吧， 潘林说着。吟唱此时已经完成，穆恩距离尚远，完全无法干扰。一寸灰放出的是一个暗阵，踏入暗阵者将百分百处于失明状态。这阵放的却也不是一寸灰施法距离的极限，倒是离他自身要近一些。暗阵刚出，一寸灰立即抢步继续前冲，转眼数步之后停步，再次吟唱召唤鬼阵。 哦， 李一博看到高英杰的穆恩在暗阵前无法向前，只能从旁绕行时，顿时明白了乔一帆这提前放出鬼阵的意义。魔道学者虽然可以骑扫把飞行，但是鬼阵的进风效果对空一样有效，这一片暗阵结印的空间顿时就成了一片禁地，丢一个在这儿逼穆恩绕行，增长了他需要移动的距离，而一寸灰的第二个鬼阵就在此时出手。冰阵，又一鬼阵拦到了穆恩面前，和暗阵擦边相连，没有放出叠加，而是将两个鬼阵可以限制的区域放到了最大。第三个鬼阵也要来了吗？眼看一寸灰又有挥剑吟唱的架势，穆恩挥袖一抖，一枚星牌露出，星星射线，星牌化为一道光朝一寸灰急射，一寸灰闪身避开，第三次召唤鬼阵的吟唱总算是被中断。闪电锁链，穆恩再次挥手朝空中一抛，一道闪着电光的锁链朝着一寸灰落了下来。魔道学者的技能多是各种古怪的魔法道具，绝大部分不用吟唱，这是这一职业施法一大优势，如此才能成就王杰西那种魔术师般的高节奏变幻莫测打法。高英杰没有复刻王杰西的风格，但也将魔道学者这一大特点努力发挥着。接连两个魔法道具都是中距离的攻击，一寸灰再无吟唱下阵的时间，穆恩却一边攻击一边就要绕过鬼阵了。结果一寸灰也不是就站在原地等穆恩来捉，一边躲避了这些攻击，一边也在走位， 穆恩从左走，他便从右绕，中间隔了鬼阵，对方怎么也不可能直冲过来。但是鬼阵也是有时效的，总不可能一直存在。高英杰紧紧注视着一寸灰，可不准备再给他吟唱的机会。但问题是，魔道学者有着施法大多不用吟唱的优势，同时却有着魔法道具攻击距离较短的缺陷。一寸灰突然后退了几步，高英杰一看便知这是退出了自己可以攻击到的距离，随后施然的一个吟唱，又一鬼阵落在了穆恩面前。高英杰无可奈何地让穆恩停下了脚步。寂静之阵，在当中的角色的所有技能将被封印，这种状况在实力相当的职业比赛中无疑是很致命的。穆恩再一次被阻隔在了鬼阵的另一端。 乔一帆控制的不错，不过他这么打，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身于被动啊。 阮成总算是有机会来点点评了，果然一开口就在点出星星方面的不是。 先保持场面上的平衡，再伺机而动吧，不然怎么打呢？被高英杰的穆恩直接杀到身边的话，这场比赛直接就输了吧。目前的状况应该说是不错，以这两个职业的特性来说，镇鬼较被动一些也不算是什么意外吧。李一博说，所以说把镇鬼放到单挑阵容里，这个安排就是有些不能理解啊。 阮成说。李一博无语，这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，反正就是要找星星的茬嘛。阮成是坚定的反星派党，全荣耀都懂的。